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29章，说开。李雨锦正在打电话呢，微微压低的声音带着不自觉的性感。这是从前李琴书最爱他的时候，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这在李雨锦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的。虽说他一只腿上绑着石膏，还穿着病号服，但只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依然是帅的。他一只手放在床侧，轻轻敲了敲。 我知道。 那头的人似乎说了些什么，李雨锦继续说道： 与你无关，我选择什么是我的事，后果我自然会承担。 李琴书微微垂下眼，心情颇有几分复杂。其实他知道厉家这段时间闹了些什么事儿。厉家毕竟是大家族的，出点小事儿那都是闹得满城风雨的。更何况他和厉雨锦的亲密照片还被直接放在公司的公共邮箱里面，这天底下最捂不住的就是人的嘴了。这话早就传得到处都是了。值得庆幸的是，照片里那李琴书的脸并不是很清楚，除非真是对他极为熟悉的人，不然是认不出来的。但今天在办公室听到同事讨论厉总出柜的事情，他还挺震惊的。没想到他俩10年的时间都瞒过来了，这件事儿居然会在分手之后闹得人尽皆知，这真是可笑可悲。李雨锦颇显不耐地挂断了电话，李琴书这才敲了敲房门。 进。 李琴书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去。 都吃完了吗？ 嗯。 李雨锦抬起手捏了捏自己眉心，淡淡道： 你都听到了？ 李琴书收拾东西的动作一顿。 听了，不过也没听出什么来。 没等厉雨锦说话，又扫了他一眼，继续道： 不过你们厉家闹的事情，我今天在我们办公室吃了全套的八卦。你出柜了？ 厉雨锦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 啊。 李琴书将残羹剩饭倒进垃圾桶。厉雨锦见他不说话，便主动询问道： 有什么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说实在的，这件事没想到会在我们分手后才闹出来。是你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说主动也主动，说被动也被动吧。这事儿我本来只打算跟我爸妈说，但你也知道我们家那老宅子里到处都是听闲话的人，不知道怎么就传到别人的耳朵里面去了。厉家一直都有人想要搞我，他们开始调查这件事，前几天终于水落石出，后来就跟着被弄得人尽皆知了。 还是得怪我，当初不该跟你拍照。 怪不到你的头上去，你别多想。 其实，这件事如果再早一段时间，在我们分手之前发生，倒是有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过造化弄人，我们都已经分手这么久了，现在闹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了。当然我指的是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李琴书这句话意有所指。厉雨锦没想到李琴书到头来所说的竟然会是这样的一段话，他一时语塞了，沉默了半天都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回应。 你和子枫怎么样了？ 厉雨锦半晌之后问道。 不怎么样。 李琴书看了他一眼，有点奇怪。 嗯，我和他又不可能。 当初你跟我在一起之前也是这么说的，不过你这个人怕缠嘛，多缠一缠心就软了，软得比谁都快。 合着你当初就这么把我拿捏住的？ 是啊。 李锦半眯着眼睛往后面一靠，突然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认真地看着他。傍晚医院还没开灯，远处的朝霞染透了半边天，李琴叔就站在窗台边上，有一半光映在他柔软的黑发上。李玉锦突然想到了他对李琴叔心动的那个傍晚。彼时都是17岁的少年，对于未来尚有许多的期待，对于爱情更有着无限的期待。那时候的李玉锦觉得可能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一辈子，却不想10年之后他们站在时光的分岔口，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玉锦本觉得自己不会放下，可眼下此景，他突然意识到或许爱情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说意义和李琴叔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李琴叔来说，爱情应该是生命的大部分，但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味调味剂，这对李琴叔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而他一直以来的纠缠不过是不甘心自己10多年来的付出成了一场空，归根结底他又付出了些什么呢？在这场爱情的博弈之中，付出的一直都是李琴叔，他才是那个一直胜利的人。 不管你信不信，但我爱你。 李玉锦和李琴叔四目相对，认真地说道。或许那种爱情只停留在17岁那年夏天的傍晚，后来随着时光的游走而渐行渐远。李琴叔突然有些眼酸。 谢谢。 李琴叔最后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轻轻笑了笑。 我也挺感谢你的，让我这10年来过的还算幸福。 那我还挺满足，至少没让你觉得后悔跟我在一起过。 那丽家那边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件事给我捅出去的人找出来。你也不用替我担心，我这么多年的丽家继承人不是白当的。 我也不担心，我相信你。 两人难得坐在一起和平共处的聊了这么久，顿觉之前纠结的那些都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其实李琴叔早就已经放下了，他的放下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因为袁子峰。一直放不下的人应该算是李玉锦吧。第二天李琴叔联系了护工过来之后他就离开了。袁子峰赶过来的时候，病房里只有李玉锦和护工两个人，护工正坐在一旁准备菜，李玉锦呢则是皱着眉头低声打电话。看见袁子峰，他冲着电话里简短地说了两句，然后挂断。 小叔走了，你有事儿？ 没事儿，那个替我爷爷转告你一句。 什么？ 让你出院之后去我家住。 袁子峰说完心里还是有些不爽， 本来老爷子想来看你的，被我拦住了，他身子骨最近不太好，医院砸不让他过来折腾。 知道了，你回去跟袁叔说一声，出院我就过去。 袁子峰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让你去你还真去啊。 李雨锦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这小子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下集更精彩哦。